纯而且特别的甜。 对对 对, 对、嗯、其实市面上呢我不建议大家去随便买大枣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枣好吃、 嗯、 枣呢价格如果是正宗的比较贵一些，很多小商小贩呢利用比如说糖水泡啊、 嗯、 啊硫磺熏呐、啊、颜色看上去可能好看，甜度可能好，但是都是经过一些加工的、 嗯、 但是我们保证带给大家是来自于2017年11月份霜降之后的新枣、 嗯、 然后呢个头就大，皮儿又薄，肉又厚，核又小，关键是呢正宗的枣香味很浓、 嗯、 你吃上去跟您以往所吃到那种特别特别齁甜的完全不一样。 对，吃起来就像小的时候呢、嗯、吃的那个枣的香味、 哎、 甜味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对对、 啊、所以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啊。所以呢如果您想买新疆的和田大枣的话，今天机会来了。来咱们说一下今天的组合啊、嗯、 好， 我们的主品呢是新疆和田的大枣啊，是新疆大漠骏枣。 对， 那么一共是十袋，这一袋得一斤吧？我 还挺大的。一袋是一斤，而且一包特别的分量很足啊。 嗯嗯、 我们带给大家有十大包， 十大包 市面上买一包一斤是56.8块、 嗯， 这个价格呢，各大超市都有卖的。 嗯， 但是我们今天呢，我来到我们北广，所以给大家的每一位的会员的价格是268元。 哎呦，太棒了， 省了300块钱呢。 哎，咱们梳理一下啊，你看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新疆大漠的骏枣哈，一共是十袋，一袋呢是一斤，这就是十斤了， 十斤 啊！而且市场价呢要50多块钱一斤，那么十斤的话呢就得500多了， 568。 但是今天我们不用那么多，那么今天我们只要268，记住只要268，估计可能五折都不到了哈，您就可以把这十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拿回家，那么合一袋呢，也就是26块多钱， 20多块钱一斤呢， 对对对。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啊。 对呀。 嗯。好，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015-5151, 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以后这些积分呢可以当30块钱来使用啊。另外呢遇到性价比这么高的这么好的品质的枣，又价格呢也这么便宜、 嗯、 其实大家可以多组订购。 对呀。 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嗯，货到付款， 没错。 嗯，而且呢最近这个节年假日也非常多， 对呀， 我估计大家这个请客送礼啊，走亲访友啊、嗯、其实无论您自己用还是说当礼物的话，真的是非常有面，也非常拿得出手。 对、 嗯、 因为毕竟的话呢，你想买正宗的新疆大枣，普遍上市面上很难见得到， 而且挺贵的， 而且况且价格也很贵啊、 嗯、 你像很多大的超市里面都有卖的，一包都是70-80块钱。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保证产地一定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 嗯、 同时是2017年11月份之后的霜降下半的这样的一个枣，品质很好。再就是星级大枣，个头又大又厚，核又小，皮又薄，枣香味特别浓、 嗯、 一斤才26.8块。 对， 这价格我说句实话啊，普通市面上普普通通大枣的价格能买到的是星级大枣， 根本就拿不下来。所以我就觉得呢在其他的渠道哈买性价比这么高的产品呢也不太容易哈。所以遇到这样的好的组合好的产品，大家可以多买一些、 嗯、 来我再说一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来自于新疆大漠的和田骏枣啊。 没错， 那么一共是十袋，一袋是一斤，这就是十斤呢。 十斤。 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就要50多块钱，那么十斤的话就得568。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68，您可以把十袋的新疆和田大枣拿回家，关键就是个顶个那种大枣， 星级大枣 啊，个儿大，然后肉又厚又特别的、嗯。纯特别甜的那样的枣、 哎、 哈，好了，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枣啊、 嗯， 可以说是家庭必备啊。 对， 它既是零食，同时呢，比如说也可以啊，做饭的时候入菜都没问题的， 都可以的、 啊。比如说你炖牛肉啊什么的，你喝点枣 啊, 啊，又香甜， 又提 同时呢又提味儿、 啊， 哎，而且还有营养啊。 对呀、 嗯， 你像的话，我建议大家平时就是刚才也说到了。日吃三颗枣，终身不显老。你干吃也可以的、 嗯， 或者说你平时泡茶的，对，煮茶的、泡水的、 嗯， 包括平时煮点白粥的时候啊，蒸点馒头，你放点大枣、 嗯、 也特别好吃。炖鸡汤的，炖点猪蹄，炖点牛肉的，你都可以往里边放。 是的， 关键要说一点呢、啊，这么多的大枣，你平时放的可能都是金丝小枣，可能放的都是一些没有产地的大枣， 嗯、 但是我们的产地正宗，而且品质特别的棒。 嗯、 星级大枣个头又大，肉又厚，核又小，皮又薄，吃上去枣。 香味特别的浓、嗯、而且营养价值含量很高啊。 对，这个新疆的大漠骏枣啊，我们以前曾经推过，但是后来由于货源不足、嗯、那就一直没有再推给大家、嗯、经常有些朋友在问、嗯、哎，你们那个新疆和田大枣什么时候来啊？哎，中意呢为您这个备足了货了啊，备上货了、嗯、而且我记得当时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曾经给大家这个推广过啊，因为这个枣特别大，所以有些朋友呢又想搁在那个粽子里边，于是呢他就把这一个大枣啊一分为四 啊、 哦、你知道吗？ 对， 然后呢一分为四的话呢，这个果肉也挺大，因为它个大呀，所以包到那个粽子里，哎呦太香太甜了。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们这个枣呢拿回家里边，您一吃您一尝就知道是特别棒的枣了、 嗯、 咬上去之后呢皮儿挺薄，你慢慢咬上去那个果肉，你会感觉牙齿好像深陷在里边、 嗯、 然后你能够感受到的是枣的这个香味，枣的这个甜味，咬下来一大口之后你看不到糊，肉厚啊、嗯、你慢慢嚼一嚼说、嗯、哎呦枣香味这么好吃呢，这么棒呢，你再感受一下，确实跟以前吃的完全不一样。 是的， 以前买过很多大枣，吃完之后你说哎呦嘴里边齁甜齁甜的、 嗯、 可能是泡了一些甜蜜素的，但咱是真真正正的挂干枣，枣香枣甜，而且是2017年的新枣。 嗯，所以呢那这些条件就注定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新疆的和田大漠骏枣啊是特别受欢迎的哈。我估计您要订了以后呢肯定不会失望啊。 一定是。 那今天呢我们是新疆大枣十袋啊，一袋是一斤，这就是十斤。市面上的一袋就是56.8块，那十袋的话呢就是要568了。 没错。 但是今天呢我们十袋十斤给的价格是268。 省300。 对 ,268、啊、省300块钱。 对。 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订购的话，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礼的话，真的是非常合算。 没问题。 您可以多订一些啊。 对。 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很多人呢、啊、都认这个新疆的大枣啊， 对， 确实跟它的气候啊、 嗯、 地理环境啊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对， 因为它呢有充足的日照、 嗯、 使它营养非常丰富、 嗯、 那么雪水的灌溉呢使它洁净健康，沙质土壤昼夜温差大、 嗯、 使它含糖量非常的高，那么自然的烘干呢、 嗯、 使它的个儿大核小， 对， 而且呢甜蜜饱满。 对、嗯、其实要讲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家的枣跟别人家不一样在于它是挂干枣啊、 哎、 因为其他很多家的枣的话呢它是用机器高温去进行烘干、 嗯、可能没熟就给它弄下来 了，没熟因为要提前上市嘛、 嗯、 所以烘干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枣的话枣皮是比较厚的、 嗯、 再一个当中没有任何的水分，吃起来是比较干的、 嗯、 但是我们作为挂干枣的话呢优势在于你能够吃到枣香味，而且当中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小水分在里边，吃上去之后不干不噎、 嗯、 而且挂干枣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它的甜味是比较足的、 嗯、 而且营养含量比较高，普通的枣可能在11月份之前就已经摘掉了、 嗯、 但是我们是在11月22号之后霜降完了之后才把这个枣呢进行摘下来的、 嗯、这个挂干的枣啊就是在树上自然的、嗯、它风干的 自然的风干的、啊哎、 所以呢自然的东西它就是好的东西， 当然当然 啊。那么市面上呢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我是这个新疆和田的枣，但是呢有一些是真是假咱们很难说， 对呀， 而且价格还挺贵，有一斤的话呢、嗯、有50-60块钱 的 都有， 有50-60的 啊，万一您打眼的话呢、嗯、真的是不上算哈。 对对， 所以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新疆的大漠骏枣和田的枣啊。我估计您要吃完了以后再吃其他地方的枣呢、嗯、可能就有点嘴刁了， 其 实很不好吃了哈。 对， 所以还是我们的枣呢可能太好吃了。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一共给大家是新疆和田大枣呢十袋，那么一袋呢是一斤，这就是十斤，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就要56.8，那么十袋的话就是568，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十袋，但是价格却是268， 省了300哦， 省了300块钱， 又省一组钱。 对呀、啊，您可以多赠一组哈。 对， 268就可以把这十大袋十斤的新疆和田枣拿回家。好、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枣啊，都是家庭必备的， 当然、 啊，无论是您泡茶饮呐、啊 嗯， 还是煲粥啊、吃零食啊、煲汤啊、炖肉等等， 对， 都会用到这个枣。 对、嗯，因为关键是生活当中呢，你像咱们说是离不开开大枣的、 嗯、 哪怕你吃东西你泡水的，你或者说很多人愿意做菜、 嗯、 你做点枣糕 啊， 做蛋糕、 嗯、 做面包啊，包括你煮粥啊，你煲汤啊，把大枣你随手边扔里边几颗、 嗯、 因为毕竟现在的话天气比较冷、 嗯、 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循序渐进的帮助你把你的体格增强了，很好的啊、 嗯、 对， 这些里边呢含有钙铁锌啊等等的也是非常的高的啊、嗯、 对， 所以在这里呢尤其是新疆的大枣就更为的好哈、 啊、 既然遇到了、嗯、那咱们就多备点，关键是性价比又非常高、啊、 没错， 嗯，那么市场上呢可能有人说、嗯、啊我这是这个和田的 新疆的大枣，但是呢真是很难说啊， 对呀， 很难说， 对，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贵。 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的大漠骏枣啊，那一共是十袋，一袋是一斤，这就是十斤，那么市场价56.8一袋，那么十斤十袋的话呢就要568，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省300块钱，268你就可以拿回家啊。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 瑞卷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北广购物新老会员在2月20号至2月21号期间，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全体员工恭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其实说到猪蹄啊，好像没有人不喜欢吃、啊、 哦，真的太喜欢了、 啊、因为呢你说你吃肉的话，虽然说一口啊、一大堆肉啊， 嗯嗯， 肥的呢腻，瘦的柴，而且呢沾点骨头的这种肉啊，好像啃起来更加香，你发现吗？ 猪蹄啊，它具备了咱们喜欢吃肉当中的我挚爱的所有的元素在里面哈、嗯、第一，肥瘦相间， 哎， 其实肥的很少。第二呢，它是筋头巴脑， 哎，有 筋。第三个呢，它是贴骨肉， 嗯， 这个肉啊，一旦是贴骨，它就好吃， 嗯， 所以呢，家里那真的是解馋的时候，必须是抱一猪蹄在那儿啃， 哎呦， 而且我觉得猪蹄这个东西啊，除了家里平时的那种凉菜的猪蹄，它还百搭，做成热菜啊，以前猪蹄配黄豆，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我上次还听周老师跟我讲的呢， 对，现在 黄豆不科学，现在猪蹄配花生，配完花生之后，花生进点猪蹄那个咸香味儿，对吧？啊，花生那种奶香味儿又进到猪蹄里边，熬出那个汤啊，也是那种奶白色的， 对， 您要晾凉了再放一个冻啊，那真好吃，一点都不糟践，连那冻都不糟践的好菜。可是会有一问题，您要做一盘。盘猪蹄花生，没有大半天做不出来那个带冻的感觉。 那是，它是需要时间的。 对，您还得最好是老汤，还能文火慢炖，这个就做不到了。 嗯， 但是今儿啊， 解决了， 来周老师这儿了， 哎、咱解决了。其实说到这个猪蹄呢，有一道这个名菜哈、啊，是这个猪蹄呢和这个黄豆。当然呢，今天咱们是猪蹄和花生、啊、 更营养， 而且都给您做好了。 对， 那么刚才我看到了啊，一大罐啊，这是500克一大罐，就一斤一大罐。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猪手花生啊，一共哈、啊，这个本来说好是4罐， 对，啊， 4罐就是4斤，199。 对，199， 但是咱为了更好的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而且呢最近过年 过节 的各种节特别多，所以呢咱们又翻倍了，等于是呢4罐加4罐，一共是8斤啊。 对， 其实量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什么、嗯、真的好吃。那么刚才我吃的时候啊，觉得这个它这个猪蹄啊做的是，哎呦，就是软硬适中啊。而且不管是老人和孩子，你吃起来的话呢，你没有说你说啃不动或者没有，哎呦，真的是一啃就下来，但是它还有微微的 Q 的感觉。 哎， 特难拿。 其实您说啊、嗯、这个做的好吃、啊、就两个原因。 哎， 第一，料地道、 嗯、 您看这猪蹄儿吧，这是哪儿做的？辽宁那边的啊，辽宁那边的人家厂子出的，对吧？奥元生、 哦、 这个用的就是辽宁当地的这种土猪， 就、嗯、是农家的土猪、 哎、农家土猪、 嗯、 用这个猪蹄儿出来，它没有那个腥气味，吃饲料的鸡啊、哎、猪咱们都闻到一种腥的，人恶心， 而且没有说有那种这个肉的香气的那种的猪肉、啊、 对， 哎，这个你还真别说，我刚才吃的时候我还真吃出小时候炖的猪蹄的那个味 道，土猪那个味 儿 来、 哎， 那个猪的香味， 香， 所以呢，这个料选的好，花生，你看东北大花生，万里北方、 嗯， 你看那花生颗颗饱满，个个粒大，对吧、 嗯？ 选料好。第二呢，还有一个，刚才我说了，人家是老汤。文火炖出来的， 哎， 咱家里要不然就高压锅，你炖得快，但是炖完之后那个是散摊子的， 嗯， 就是糟了，这东西就没有味儿了， 因为它是速成的嘛。 你如果要是用老汤拿自己在砂锅上慢慢炖的时候，因为你那锅呀就那么深，咱那个自己火就那么大，所以呢，您呢没有人家那个大的那种大桶。 桶是那种锅，那熬出那个压力，就像家里的粥永远熬的没有粥铺粥好喝是一个道理。 嗯嗯， 所以呢又没有那个老汤，出不来这个味儿。真的老汤炖出来的花生猪蹄儿，还有名师指点了，再加上用料很好，出来标准的咸香的那种口感，不是酱香，这是那种咸鲜味儿的花生猪蹄儿，是生的吃冻。哎，猪蹄儿在里边，花生在里边，还是您把它弄热了之后做一个汤菜，都没问题， 还真是。所以呢，这个猪蹄儿吃起来特别的酥软哈，而且还有 Q 弹的感觉，这个汤汁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哈。不管您是白嘴吃，还是说您自己在二次加工里面搁点小青菜等等的，哎呦，真是吃起来唇齿留香，就是小时候咱们吃那个猪蹄儿的味道哈。 是的， 所以说，如果您想吃猪蹄儿的话，今天这个哈这么大的这个一罐子的这个猪。猪手花生啊，这个一罐呢是500克是1斤，咱们今天给大家8斤，给大家8斤，依然还是199， 下回可能就是 那可不 4斤199， 这个合一罐的话也就20几块钱， 不到25块钱、 而且刚才我看您手里拿这个真一大块板砖似的，真的是挺沉的， 满满的，这1斤1粒一共8斤， 对，而且 花生猪蹄 以后搁在盘子里马上就一盘大菜啊， 对，没问题， 这量真的是太足了， 是吧？而且您放心，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没有任何防腐剂，这一定得强调啊。 是的， 好了，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咱们说了一下啊，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澳元生的猪手花生500克，也就是1斤1罐，咱们不是1斤2斤3斤，咱们是8斤， 是的， 8大罐啊，原本呢是4罐，咱们在原本的基础上又翻了一倍，8罐，也就是8斤，依然是199，关键啊，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哎呀， 咸香适口， 真的是 猪蹄的 Q 弹， 是 花生的那个鲜香全在里边了。 嗯， 冷着吃，热着吃 都行。 吃豆的时候愿意加点醋蒜，您加点口味更香，对吧？您直接白嘴吃，咸香味也够了。 对， 您说熬成那种，您加了热煮成那种汤菜里边，愿意加点白菜，愿意加点豆腐都没问题。煮点面，花生猪手面讲究又营养。 哎， 晚上来这么一碗热面汤，一吃完之后，我跟您说，踏踏实实睡一好觉， 真的是美味，同时呢又特别的健康， 美味营养， 而且还特别的安全。 是的， 因为呢这个罐头食品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这点咱们一定要强调哈。只要199元，大家拿走的是8斤，就是8大罐的猪手花生哈，而且里边啊真的是大块大块的猪手肉， 对 啊，大块大块的猪手肉，真的是特别香。 您尝一回就 特别香。 说再好听，其实我跟大家说。200块钱，199够干嘛的？俩人去餐厅吃顿饭都不够。今天8斤花生猪蹄儿给您炖好了的，还是人家东北的这个大花生配上东北的土猪猪蹄儿，吃了之后这味儿不一样，您尝一尝。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多， 真的， 因为这罐头食品做到这份上啊，真的是那么的美味啊，让你吃出来小时候你们家炖猪蹄儿那个味道啊， 是的， 真的是不容易，确实它是费了功夫了，而且用的这个料就是农家的土猪的那个猪蹄儿， 猪蹄儿， 所以真的才能够吃出来那种香啊，那种这种让你真的是吃一块还想吃第二块的感觉， 肉香， 哎， 满满的胶原蛋白。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猪手花生500克，也就是1斤1罐，一共呢是8大罐，也就是8斤，但是我们价格依然是199元，199元，那合一大罐呢也就是20几块钱， 是的， 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啊。那么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真的特鲜哈，那个味儿特正的那个猪蹄儿，配上呢营养丰富的花生，真的是荤素搭配，而且呢不管是花生还有这个猪蹄儿，都有一种 Q 弹的那种感觉哈，真的是激发了你舌尖的那种美味呀。 说实话，选料地道特别重要。我们大家相信绝大部分朋友都吃过猪蹄儿，对吧？基本上都吃，没吃过猪蹄儿还没过猪蹄儿跑，是吧？ 是啊。 但是这个猪蹄儿啊，做不好，如果这个不新鲜，或者是那种饲料的白条猪呢，之后很容易出腥味儿。 对， 这个猪肉的肉腥味儿，其实很多人闻着都恶心。就是所以现在大家，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有钱了，吃点好的。你像这个猪蹄儿，它选料的时候，选那种农家土猪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的，那种不是那种饲料猪蹄儿，可能吃粮食的，对吧？啊，这种猪蹄儿出来之后，就是满满的肉香味儿。 对， 您再拿小火温温的咕嘟咕嘟的炖，咸香味儿进去，快出锅的时候撒点花生，跟着焖熟了，但是没糟了。然后呢，晾凉了，成了那个冻。 对， 对吧？猪蹄冻现在多美味啊！这天您晚上，哎，